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豆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速度与激情》系列自2001年诞生之后，就成为备受欢迎的美国赛车系列影片。影片也让主演保罗·沃克、范迪塞尔名声大噪。第五部甚至还邀请动作明星道恩·强森加盟，一举创下全球6.26亿美元的票房成绩。2015年4月3日，这一系列的第七部影片《速度与激情7》率先在北美地区上映。而就在2015年4月12日，影片登陆了中国内地各大影院，并且最终取得了24.27亿人民币的票房佳绩，曾经一度成为了中国内地影史上的票房冠军。最终本片全球累计票房达到了15.16亿美元，目前位列全球最卖座影片第七位。各位是否还记得这部影片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是我们特别策划的中国电影票房榜卖座影片展播第七期，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故事就是来自中国电影票房榜目前排名第九位的《速度与激情七》。 重温全球最卖座电影，感受全球最华丽巨制，曾经的感动，难忘的回忆，让炫目变得悦耳动听。今晚我们说电影特别策划，中国电影票房最卖座电影展播。 中国电影票房榜第九位，《速度与激情七》，2015年出品，24.27亿元人民币。在影片拍摄的过程中，由于主演保罗·沃克的不幸去世，影片拍摄工作一再被搁置，直到2014年4月15日。环球影业正式宣布保罗·沃克两位弟弟科迪·沃克和加勒·沃克担当保罗·沃克的替身，完成他生前尚未拍摄完的《速度与激情7》的戏份，影片才再一次被启动。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来重温这部影片的精彩故事，《速度与激情》第七部。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故事开始于多米尼克和布莱恩各自的小队成员带着赦免令回到美国的一年之后，大家都过着循规蹈矩的日子，唯独追寻自己记忆的莱蒂暂时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深爱自己的多米尼克。与此同时，危险也正在悄然接近。这一天，多米尼克跑去探望布莱恩一家，而此时的布莱恩正在努力适应每天开着保姆车送儿子杰克上学的生活。这时，一个从东京寄来的包裹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一阵剧烈的轰鸣声之后，布莱恩的家被包裹中的炸弹夷为了平地。这时，多米尼克才知道，冷血的英国特勤杀手戴克肖来找他们复仇了。一年前，多米尼克为了帮自己的团队获取自由，并且赢回猎人莱迪，便帮助联邦探员霍布斯除掉了犯罪集团头目欧文肖。戴克肖是他的哥哥，为了给弟弟报仇，戴克肖已经把霍布斯的锁骨打得粉碎性骨折，同时还残忍地杀害了多米尼克的团队成员之一汉。为了避免更多人员的伤亡，布莱恩把米亚母子安置在了安全地带后，和多米尼克、罗曼、特尔加一起去东京参加了韩的葬礼。葬礼上，戴克肖不期而至，多米尼克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并跟戴克肖的车发生了正面的相撞。但就在两个人要进行正面交锋的时候，另外一路人马突然赶来，戴克肖趁机逃跑。这位突然出现的神秘人物其实是一位军方高级官员，而他此行的目的便是多米尼克。他知道多米尼克想要抓住戴克肖，于是戴克肖偏偏又像影子一样神出鬼没。于是他把多米尼克带到了一处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军事基地，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多米尼克。 就在最近，一个私人武装公司在被通缉的恐怖分子摩西贾康德的带领下绑架了一个名叫拉姆奇的黑客。美国政府对此有点紧张，但是情有可原，因为这个拉姆奇的作品大有文章。调出来， 遵命。 请允许我介绍这个天眼系统。这东西能侵入任何的数字网络，能够覆盖每一台手机、卫星、取款机和电脑，多线同时入侵。如果配上麦克风和摄像头，他就能找到你这个人。 你这不就是个常规的追踪设备吗？ 这是吃了兴奋剂的加强版。我这样说吧，之前我们找本拉登花了近10年，有了这个，他跑到哪儿都能被找到，只需几个小时而已。这套系统绝不是闹着玩的，落到坏人手里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一切但凡有美国政府力量参与的营救行动，这套系统都不能染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找你。 可我凭什么跟你合作？我可以坦然地走出去，把剩下的啤酒喝光，然后坐等他来找我。 你可以这样，但这样的效果就真的好吗？一个朋友倒下了，另一个住院了，当然就算你们家被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吗？就你这个路数，在他的世界里是行不通的。说句难听的，你已被困在那个世界里了。知道怎么对付影子吗？得向他投射光亮才行。你要能弄到天眼系统，我就能弄到行政许可，让你使用它找到戴克肖。那你就从猎物转换成猎人了，他在地球上也无处可藏。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还有你的家人不用担心再参加葬礼了。你找到了拉姆奇，就有了天眼，你有了天眼就能抓到他。这一局比赛现在可是万事俱备。既然我已经向你提供了高度敏感和机密的情报，你打算怎么办呢？ 你早就猜到我要怎么做了。 很好， 不过得按我的方式来，还得用我的团队。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请原谅我自作主张把你的人给凑齐了。 正说着，布莱恩、罗曼和特尔加的跑车便驶进了这个军事基地。根据那位军方官员的情报，拉姆奇由摩西贾坎德的一个武装车队护送，穿越高加索山脉。如果他们在那儿没能受到阻止，那么就再也没办法把拉姆奇从摩西贾坎德的手中夺回来了。于是为了出其不意打击敌人，多米尼克他们要连人带车一起空投到预定公路，来阻止摩西贾坎德一伙。最后经过一番车轮大战，多米尼克从恐怖分子摩西贾坎德的手中救回了拉姆奇。 可是戴克肖的突然出现却导致多米尼克的车滚下了山崖。不过好在多米尼克的车经过特殊改造，所以他安然无恙，而有头盔保护的拉姆奇也终于苏醒过来。但不幸的是，拉姆奇告诉大家天眼设备并不在他的手里，因为他早就把天眼设备连同一个传动装置寄给了一个叫阿布扎比的朋友。于是多米尼克带领众人来到了阿联酋阿布扎比，然后拉姆奇联系了好友萨法尔，并在阳光海滩等待。这时多米尼克团队当中的罗曼和特尔加却把目光瞄准了这位辣妹。 天哪天哪天哪、 瞧见没有，女人就应该这样从飞机上跳下来。 你别想差一腿，是我先盯上的，看我现在多专注。 你说你先盯上他的，你还玩过家家那一套呢？ 你给我消失好吗？ 老兄，市场自由竞争。 别瞎扯了，赶紧消失。 那就来个石头剪刀布。 你俩不是当真的吧？瞧瞧你俩，魂儿都被人勾走了，活脱一对跟踪狂。 要说这拉姆奇还是我最早，那可是2年前，他用膝盖顶了我。听我的没错，你们迟早会后悔的。哎，拉姆奇， 你好啊，萨法。 哎，我看你又交了些朋友。 对，这帮朋友还挺有脾气的。把传动装置还我，它在哪儿？ 哦，正好，你肯定很高兴，我给卖了。 你给卖了？听见了吗？我是叫你保管好的，你怎么可以卖了呢？ 需要把它弄回来。 那是不可能的， 萨法，我在那里面还藏了样东西，东西还挺重要。 好吧好吧，好消息是他现在挺安全。 那坏消息是什么？ 他现在太安全了，当时我把他卖给一个约旦王子，就住在那上面，坐拥几十亿美元，他说想用在他的超级跑车上。 瞧瞧，这些元素才是我喜欢的，亿万富翁，超级跑车。 这车到底牛在哪儿了？ 每小时跑420英里，那是最高速。对了，它有防弹功能。 420英里，只有我一个人听了亢奋吗？啊，这简直是该怎么说来着？你们继续。 现在具体摆在哪儿？ 在他套房里，位于1号楼内。 那么问题来了，车为什么要放在套房里？ 他可是亿万富翁啊，他想怎么任性就怎么任性。明天碰巧是夏至，日照最长的一天，王子想庆祝一番，办一个聚会，就在明天下午。 能把我们带上去吧？ 当然，不过别穿成这样好吗？ 经过乔装打扮之后，多米尼克趁着聚会的机会混进了王子的套房。然而就在布莱恩和多米尼克要从车里取出天眼设备的时候，王子的私人保镖突然闯了进来，于是警卫立刻命人关闭了所有出口。最终布莱恩和多米尼克开车冲出了摩天大厦，并从车里取出了天眼设备，而大家也都顺利逃出升天。最后拉姆奇启动了天眼设备，并且很快找到了戴克肖的藏身之处，一个荒无人烟的自动化工厂。因为戴克肖是一位极度危险的人物，所以多米尼克不想来替他们参与，于是他只带着布兰和那位军方官员还有几名士兵深夜来到工厂，找到正在用餐的戴克肖。 最后的晚餐味道不错吧？ 就这些，就这些人来抓我，才十几号人呢。 待会儿你就明白，人手绝对富裕。 我想见一见那位始作俑者，是你吗？ 你想怎样，托瑞特？让我束手就擒，还是想让我挥舞着白旗？人们常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我没有所谓的朋友，我有的是家人。 是吗？我倒有不少朋友。 突然，恐怖分子摩西·贾坎德带着大队人马出现， 并跟布莱恩他们展开了混战。由于实力的巨大悬殊，最后布莱恩他们不但丧失了天眼装备，而且几乎是全军覆没。经过这一次的对决，多米尼克和布莱恩决定要跟过去一样，跟敌人在马路上一决生死。但等他把团队召集在一起，罗曼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我不反对临时应战，但这也太胡来了吧，那帮雇佣兵我们未必能招架得住。其实我倒不是怕什么，可我连把枪都没有。 枪？我们拥有整座城市， 而且还不止这些。他们如果使用天眼，会利用城里的摄像头定位我，我们可以植入病毒等他们上钩。 他们一接入就拿下他们，你这是要攻入我的黑客系统啊，主意不错。 对，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制约，就是要保持信号强度，他们只有在2英里范围内我们才能入侵。 那距离就很近了。 何止是近，那帮人是科班军人，和他们相距2英里我们就死定了。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但我可没打算今天就送死。 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可行，把拉姆奇拿出来做诱饵。 什么？ 这是我们仅有的办法了。 我去搞定宵。 所以这次行动实际上是玩击鼓传花吧？啊？ 那哪辆车是那个花呀？ 我怎么有预感会再也见不到你了？ 看到莱蒂如此的担忧，多米尼克取下了脖子上的项链，并给莱蒂戴了上去。 为这我也得回来。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其实大家都明白，这是一场生死之战，所以布莱恩也给远在多米尼家的米娅打去了电话。 米娅。 布莱恩，你没事吧？ 米娅，你听我说，有些事就要发生了。24小时后，如果找不到我，那就带着杰克好好过。你明白了吗？知道我什么意思吧？ 不，我放不下你，布莱恩。 我就是做不到。 我们要有第二个孩子了，她是个女孩。 她不能没有爸爸， 所以你必须完成任务回家来见她。为了我们，你必须回来。 很抱歉之前没告诉你， 我就是怕你对家庭生活感到失望。 我一生中最棒的决定就是走进你家的小店，买下第一块三明治。 那块三明治做得相当糟糕。 我懂的，但我吃了好多块。我爱你，米娅。 别那样说。 怎么了？ 那口气就像告别， 快换个说法。 好吧，帮我亲一下杰克。 我会的。我爱你，布莱。 我爱你，米娅。 很快，一场大战便在街头展开。为了除掉多米尼克他们，摩西贾坎德让人启动天眼，并且派出了掠食者无人机追杀拉姆奇。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突然出现的霍布斯驾车撞毁了在低空盘旋的无人机，而拉姆奇也夺回了天眼的控制权。眼看着大势已去，摩西贾坎德便驾驶直升机炸毁了大桥，企图把多米尼克和戴克肖一起除掉。结果戴克肖从大桥上掉了下去，而多米尼克则驾驶跑车冲上楼顶，飞车上天，撞毁直升机。最后摩西贾坎德葬身火海，而多米尼克也陷入昏迷。布莱恩和莱蒂等人连忙前来救援。 宝贝，我知道你现在很痛，但你给我听着，快点醒过来，然后冲着我看着我。其实我记得所有的事情，他们就像洪水来袭。我记得那些打斗场。 这时莱蒂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 咱们俩结婚的那个夜晚， 这个算吗？这一刻我们拥有永恒。 你永远不会再孤身一人，我发誓。无论你去哪儿，我跟到哪儿。你飙车我飙车，你打架我也打架，即便你为我而死动怒，我也要跟你一起死。 对于爱你的人不能太主动。 就这样，多米尼克他们再次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生还的戴克肖也被霍布斯送进了监狱。此后多米尼克他们带着布莱恩一家三口在海边庆祝了一番，看着布莱恩一家三口幸福的身影，大家都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真美啊。 那里就是他的归属， 是家庭，他的归属永远在那儿。 一切就要时过境迁了。 你不打算道个别吗？ 这时多米尼克准备起身离开，却被拉姆齐叫住， 实在说不出口。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说完，多米尼克再次驾车启程。在一个十字路口，多米尼克停了下来，而布莱恩却突然驾车追了上来。 哎，不道个别就想走了？ 我说过，我每飙一次车就像过了一辈子。也正因此，我们成为了兄弟。因为你也是这个活法，无论你身处何方，不论是四分之一英里的赛道，还是绕了大半个地球的距离。We all change, we all grow, a new lane, but still I know。 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屋檐下的人。就在此时，就在此地，咱们为友情干一杯。 干杯。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赛车动作影片《速度与激情七》。2013年11月30日，影片当中布莱恩的扮演者保罗沃克的生命停止在了这一天。因为一起严重车祸引起的爆炸，这位极具人气的男演员不幸身亡。对于发生如此意外，好莱坞一贯的解决方案有如下几种。一是利用替身、特效和旧镜头剪辑，继续完成演员戏份；二是改变剧本，让角色死亡；三是改变剧本，重新拍摄。显然，作为环球影业的年度巨制，重新拍摄这部成本高达2亿美金的影片，代价过高，而角色的突然死亡也会伤害保罗·沃克影迷的感情，因此，利用特效的方案最终落锤。尽管计算机合成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导演詹姆斯·温还是希望能够更多采用真人拍摄的镜头，带给观众最真实的观感。因此，剧组请来了保罗·沃克的两个弟弟，加勒·沃克和科迪·沃克参与拍摄。值得庆幸的是，保罗生前已经把重点的动作戏和除了迪拜之外的场景拍摄完毕，因此加勒沃克和科迪沃克的戏份更多的则是远景。好的，速度与激情七的故事就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一起来重温影片送给保罗沃克的经典金曲，维兹卡利法和查理普斯演唱的当我们相见。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